好啦，2013年10月28号啊，呢、這个云端起义。 我 feel 到你想讲欲罢不能。 唉、有我同阿森话。咁呢个就唔系喺 studio 录嘅，就喺返我哋自己上网录啦。因为今晚呢个日子呢，即星期一呢，我哋有啲活动要去又唔得闲，咁啊所以就喺 Skype 录啦。咁啊讲返，喂，不如讲返HKTV 嗰个嗰、那個行動啦，嗰晚星期五 晚。個禮拜最重要嘅，亦都最矚目嘅事件都係 星期五晚嘅集會啦。 咁而嗱，根據我哋雲端起義嘅嗰、那個節目方向咧，我哋都係想講翻啲同佔中有關，而呢單嘢咧就正正就係同大家嘅民生係最撚有關嘅。 啊，唔係我想講一講先嘅。咁啊，嗱，左膠事件、騎劫事件係講過啦。 係。 之前已經講過啦，嚇、個問題喺邊度亦都講得好好啦。今次咧嗱好得意嘅，大家就都吹雞，我包括我哋喺玉霸班人都吹雞話星期五一定要出嚟啦。結果出到嚟咧都係散咗水嘅，但係問題係大家好開心地散水喎。嗱，好得意嘅，今次星期五晚嘅集會咧，差唔多12點幾先至完啦。咁完嘅時候，大家係帶住希望，帶住微笑，帶住希望，帶住一個。呢件事未完嘅，我哋会继续扯落去，嗰、那个心情去走嘅。点解会咁咧？嗱，我好简单地讲啊，我嗰晚就觉得系因为你电视人搞咗电视人心明一个道理，就 系、是、 香港人咧，你同佢硬 sell 一啲政治信息咧，佢哋唔受嘅，好多黄远之噶嘛，同埋当晚嚟咧，当晚嚟咧，嗱，黄远之柒嗰个阵间先讲啊，嗱，当晚嚟好多都系一啲叫做。平时唔系好关心政治，未必系师奶，而系一啲叫电视观众。嗱，你要知道电视观众去关心政治信息或者关心新闻咧，从来只有一个方法嘅啫，喺电视业啊，用一个叫 infotainer 嘅形式，即系话叫资讯娱乐式嘅节目。例如当年嘅今日睇真啲，嗱，我哋秒嘅今日睇真啲，讲真，城市追击我哋秒嘅，以前我哋做电视台都秒嘅，即系虽然你话阿禅飞系今日睇真啲之父嚟噶嘛，其实，但其实我都秒佢做呢啲节目嘅。我秒嘅真係，但你冇理佢哋係成功地令到嗱嗰啲字幕一出咗街之後，係令到唔少人關心咗社會嘅事，包括時事嘅事，呢個係真嘅，因為係用一個娛樂手法包裝，將一少少政治信息或者新聞嘅信息慢慢滲落喺一啲娛樂嘅元素嗰度。嗱，嗰晚大會係做得到呢樣嘢嘅，雖然你會覺得成個大會喂，屌一開始喺度播佢哋啲 trailer， 跟住 I Have a Dream 喺度講埋啲。員工嘅自己感受，但係每一個員工講自己感受嘅時候，都夾雜住今次死嘅原因係乜嘢？點解會死先？我哋個台點解會所謂嘅唔發牌先？同埋有一樣嘢好緊要，我係要讚嘅，真係除咗 infotainer 呢個形式之外，我係要讚嘅就係佢將呢樣嘢諗到我去點教仔啊！ 係啊， 陳佩出嚟、 這個、對啲師奶嚟講係好撚緊要啊！呢樣嘢 陳佩出嚟話。因为陈佩个仔都喺度啦，其实石修个仔陈宇森都喺度啦。喂，即系打出嚟都系话，我哋一路教个仔。 石修个仔咪姓石咁？ 慈善陈宇森啊，咁一路教个仔就系话努力就会有相对嘅回报，呢个系紧嘅。 即系我哋由细嘅教育嚟噶啦。 因为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但系原来而家呢个政府话俾你听唔系啊嘛。我点教仔？嗱，我点教仔呢样嘢咧？唔除咗辣庆嗰班师奶之外咧，其实系可以。用一个曲线呢一个手法咧，系想做到系等同于反国教嗰个震撼啊！反国教就话你搞咩都好，你唔好搞我个仔，你唔好搞我下一代，佢咪做咗呢样嘢。仲有要赞嘅就系半集直树，佢闹阿国锋，即系阿张同之闹阿国锋嗰句啊嘛，就系话啲学生读书啊，翻学啊，又俾你洗脑。嗱呢啲佢咪就系做用 infotainer 嘅形式。將而家香港身處嘅一啲大鑊嘢，透過娛樂嘅手法包裝，等你笑完之後係入咗你腦喎，你會叮一聲醒咗。喂，真係睇電視都係關政治事喎。而家就係嗰條茂利689搞啲咁嘅嘢，唔俾我睇電視喎。呢、這個就係嗰晚個成功，所以佢哋啲市民就算走，佢哋係懷住一個希望去走，而係佢哋覺得件事係未完嘅，我哋11月6號再翻嚟。呢、這個就係同當晚。反国教话阶段性利唔同嘅最大分别啊嘛，就系讲呢样嘢啊。当晚反国教系好多人条气唔锯噶嘛。 呢个应该咁讲啦，新比我觉得系系除咗系呢个原因之外咧，亦都系话当晚即系走嘅时候咧，反国教我讲紧走嘅时候嗰种沮丧啊，嗰种嘅心情咧，你系有一种系屌你咁捻样，我以后都唔捻嚟。 喂，同埋 系一种咁样嘅感觉。 你记唔记得反国教嗰晚撤嗰晚咧，大家都喺度噶嘛？你记唔记得又系话？明明叫紧人哋送啲水物资嚟嘅，佢突然之间话阶段性嚟撤啊！你班友，你班骑劫者走上嚟话撤啊，搞掂晒。但结果系点啊？分拆各科咯，而家。所以嗰晚走咧，系好多人都觉得吓，点解会突然之间无疾而终？明明话送紧啲水嚟，但系 HKTV 嗰晚唔同嘅就系、是，喂，大家佢真系做到我哋所讲，我哋喺占中成日讲一样嘢嘛，我哋占中 D Day 咧就系话，喂，唔好大家净系谂个人数先，最紧要就系话喺占中之前，我哋有冇将呢个点解要占中，香港缺乏咗啲咩嘅问题，而家面对啲咩大问题，我哋有冇将呢样嘢散出去作为一个种子，散出去等人哋心目中里边发芽先。而家嗰晚 HKTV 系做到呢一样嘢嘛？ 呢句啦，你唔好讲话咩将啲种子放屌你！我谂起嗰班友啊， 嗰班友屌佢老母啦！喂，我讲呢句正正就系许信良当年佢哋成日都咁做啊！你叫佢哋悭啲啦，唔好学人哋，唔好学人哋许信良啦，学唔捻到噶。人哋美丽岛就做到呢样嘢啊嘛，几千人出嚟啊，坐下监，你唔好以为冇料到，人哋就系撒下咗个种子，影响到台湾今时今日嘅民主发展。人哋系做紧呢样嘢啊嘛，你嗰班左交做乜嘢啊？食屎啦！仲喺网上打飞机，喂，喺度话我哋，用翻我哋嘅标准，都可以话嗰晚散水噶。喂，唔对唔住啦，麦振凡，唔捻同噶，我开埋你名，屌鸠你都仲得啊，麦振凡。一年前国教散水，啲人系好捻兴咁走噶，同埋你散完水之后，你做咗啲乜嘢啊？你咪渗入晒各科咯。国民教育咪而家科科都有咯，数学都有国民教育啦。 好嘢！ 人哋而家系话11月6号再出嚟啊，人哋再搞一坛活动，我哋阵间先讲啊。总之有人再搞一坛活动，而家要做嘅就系、是、我哋今日走，但系呢件事咬住唔捻放，我哋唔会俾佢恶化落去，我哋要咬住唔放啊。人哋做紧呢样嘢，同埋人哋做到系师奶阿叔都明白点解佢哋今日冇得拣睇电视啊？你明唔明啊？ 嗯， 讲嘢你班左交。啊！你继续啊！屌，我唔想思源，唔系我真系唔想，我真系唔想思源。但我都系睇见佢哋咁样，你连反省都唔识得反省嘅，你讲咩啊？你学咩人搞社运啊？反省都唔识得反省嘅，系咪先？你衰咗就反省啦，唔该，细路仔掠地咁喺度赖地硬，系咪先？你同个细路仔买唔到玩具掠地有乜分别啫？呢班人冇分别噶，系嘛？ 其实都系嘅。唔係，即係我想講嗰個分別咧，就唔係話呢一樣嘅。我想講、就 是，我唔怕冇聽眾聽噶，對唔住。 唔係啊，屌你！ 我唔係 屌你，你聽我講埋先啊，屌鳩你！ 我唔係想一百啊，我唔怕冇聽眾聽噶。我而家屌你就屌你，我話俾你聽，我開埋名屌你都仲得啊！你邊個嗰日喺 Facebook 屌過我啊？我開埋名屌你老母都仲得啊！我唔怕冇聽眾聽噶。 屌你幾撚私怨？ 我係私怨啦，我係私怨啦，我係小氣嘅。喂，讲道理咋嘛，係咪先衰咗咪认咗佢囉，反思囉，屌你老母捱赖地硬喺度。 嗯。 讲咩啫，屌。 喂，咁啊嗱，我另外即係我想讲嗰个呢，就係话係同呢个 DBC 事件去 compare。其实佢某个程度上咧都好雷同嘅，同 DBC。咁但系咧，佢同 DBC 有一个极大嘅差异。DBC 事件咧，我哋即其实大家都知道两件事都系一个政治打压啦。咁但系佢哋嘅做法，即系点解个那个反应系咁回意啊？嗱，当日 DBC 我哋都记得咧，系除三日之后，仲有个 Q 仔啊，佢哋去搞咗。同文台接力去搞差唔多两礼拜嘅留守㗎嘛。 好自联都系嗰个时间成立啦，应该。 係啦係啦，日日都有咩㗎嘛，日都有集会，日日都有节目做嘅，我哋都去做咗几日啦。咁当时嗰个做法呢，就系、是、 当日嗰个主族啊，佢哋嘅做法就系希望系将呢件事件不停系扭去话俾人听，呢个系一个政治事件，呢个系一个政治事件。而政府嗰个做法就系不停话俾人听，呢一个系一个商业问题。嗱，呢个系一个嗱，今次嚟落到嚟呢一个地方咧， 系调翻转啊嘛， 调翻转，王维基佢哋就不停话俾人听，呢个唔系政治事件，呢个并不是政治事件，但系我哋就人人都知道呢个系个政治事件。 嗱，呢个咪就系王维基嗰个手段，我唔系话要赞佢，而系佢就系可能嗱，大家其实包括大班都话佢噶，大班都闹，喂，明明政治事件都不断话唔系做乜嘢，呢个系一个以退为进嘅手法嚟嘅，佢唔系蠢人，佢唔系蠢人嚟嘅，佢就系扮委屈咯。我哋喂，俾政府搞到我哋要雞啲員工嚇，啲、啊、員工因為呢件事，因為政府撲街裁咗出嚟，但係我哋都仲要強調，我哋係有心創作嘅，呢、這個唔係政治事件嚟嘅嚇，呢、啊這個係個發牌制度有問題啊，諸如此類，你俾個解釋我啊，我哋唔係想將呢件事提升到一個政治層面，扮委屈做呢樣嘢，但係喺呢個過程之中，其實民眾係醒覺噶嘛， 係啊。 大家都覺得，喂，點會唔係政治事件啊？而家係全民都覺得係政治事件喎、 啊。呢個咪就係 你冇辦法，因為你香港係咁畸形啊嘛。你同佢講呢個政治事件，人哋會嗤之以鼻啊嘛。哇，政治人唔好搞我啊！而家香港人就要話，你話俾佢聽政治，佢一定係我討厭政治嘅。香港人係要點咧？係要你殺到埋身，俾佢 feel 到政治真係殺埋身，我哋要你啦。香港人係要咁啊嘛。你班友喂出嚟講咩啊？你左交講啲咩崇高理想？啊！讲啲咩崇高嘅道理，要人哋搞咩咩分组讨论，边 Q 个理你啊？时机成熟，佢哋自己识得会讨论啦，系咪？香港人系咁，系你可以话香港人低 B 嘅，啲人喂有人讲噶，话香港人低 B 啊嘛，啊香港人白痴嘛，冇智慧啊，系又点啫？民众运动就要信民众，透过民众自己去摩擦，去产生一个动力。你连民众都自己唔肯摩擦，唔会产生动力嘅，你讲乜都冇卵用啊嘛，大佬啊，啱唔啱先？你而家要做嘅就系尝试去令到民众自己去产生一个动力啊嘛，尝试令到民众自己去叮一声醒啊嘛。我哋不断喺度灌肠咁灌入去，塞入去冇意思啊嘛，系咪先？即系我觉得系咁啦，件事。即系我个比喻核突啲。 同埋，即系我觉得佢另外一个做得好嘢嘅地方咧，即系除咗咁样去悲情之外咧，佢亦都系令到我哋市民对调翻转头啊！即系做咗个感觉系，喂，你哋已经咁样惨啦，仲要去不停安慰我哋，话俾我哋听，唔系一个政治事件。咁你调翻转头就会令到啲市民系会好瞪你哋不值。 喂，最紧要嗰样嘢咧，佢唔只用，即系我又唔敢话佢系用悲情，而系佢用一样嘢就系、是。我哋旗下嘅演员甚至创作人员系掂嘅，系有 talent。 佢哋只系想做创作啫。 例如半泽嗰个演员，例如好几个演员，佢哋一出嚟喂啲戏好得啦，博到全场鼓掌啦，跟住就问一句啊嘛，记唔记得？甘唔甘心因为咁样而令到佢嘅星途冇咗？喂，系人都知道佢走唔到第二个台㗎喎。 系啊。 喂，骆奕宁呢啲点会俾你翻去嘅？翻去得你翻嚟咯，我咪说你咯。我咪出翻5000蚊一个月粮，跟住唔俾 show 你接咯， 说捻到你仆街， 说到你仆街啦。跟住佢就问一句啊嘛，你忍唔忍心一个咁好嘅演员，你忍唔忍心令睇住佢，因为政府呢单嘢令到佢嘅事业梦想冇毁于一旦冇晒。喂，呢样嘢已经系 hit。如果你一个醒目嘅市民或者系嗰日已经醒咗嘅师奶都好，你哋会知道，喂，随时系我个仔都系咁，唔系净系演艺行业。各行各业都可以因为政府一个扑街冚家铲嘅决定而搞到我嘅前途毁于一旦，我都唔好再讲啲咁崇高嘅论述，就系话我哋做生意点做啊？你个政府都冇信用嘅，我都唔讲呢样嘢，我都唔讲话做生意点做啊，净系讲个人嘅理想、个人嘅梦，政府系唔俾我哋发梦啊嘛，唔俾我哋去追梦啊嘛，系嘛？你呢样嘢已经系击中所有人啦。 唔俾人追梦，亦都系最老土嗰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佢哋真系做咗啲有板有眼做咗啲嘢出嚟俾你睇，而系足以 K.O. 晒香港全部嘅电视。 系啊， 呢、這个你系解释唔到。 嗱，当然啦，K.O. 唔到我哋个内心啦。我哋一睇，喂，屌你嗰个整容嗰个 lip tuck 嘅插， 系啊， 我哋睇过晒啲美剧，你就 K.O. 唔到我。但系唔好理，有两样嘢我想赞嘅。佢虽然抄美剧，但佢真系将一啲 所謂 元素，佢加元素落去嘅 香港唔敢拍嘅題材，佢帶一個嚟。 係例如嗰個僆仔嗰個咩四年 B 班， 四年 B 班啦、 啊。啲你我一睇完個 trailer， 我就同你講，我有興趣喎。 因為香港冇市場嘛，香港。好多老闆覺得呢啲僆仔戲冇市場。 唔係，我覺得唔係有冇市場嘅問題，市場我相信就一定有嘅。僆仔即個都覺得好可愛咁樣。你睇下之前咧，新加坡咪有套咩小孩不笨嘅？ 香港撲個街噶。 但係即都唔少人。 我哋講香港啊，香港冇市場㗎。以前就算你話小時候嗰啲咧，收視唔係好高嘅，但佢肯。 我覺得點解話有興趣？除咗係即係個題材有興趣之外咧，香港嘅以往嘅各大電視台咧，就算以往都係啦，就算收費台都係，佢哋唔敢去做一個全部都係僆仔嘅一個班底，點都係大人係多數有幾個僆仔咁樣咯，一定要啲大人 lead 住咯。 日本有嘅。 你香港冇嘛？即係調翻轉，你可能會覺得係可能去 TVB 嗰啲咁樣，我做咩要俾啲機會你班靚仔咧？俾啲咩？ 同埋佢唔好話係靚仔演員啦、啊，佢用導演，佢台上有幾個導演啦、 啊？新噶嘛？ 其中一個係我識佢，佢而家唔識我啦嚇、啊，即係可能之前合作有啲誤會啦、啊、但係起碼佢之前係做一個 都誤會喎 嚇、 啊，你成日都惹起好多誤會。 唔係佢可能唔開心啊，同合作嚇、啊，你知 teamwork 嚟噶拍嘢，咁拍嘢 teamwork 好多時搞到唔開心，就以為係關我，即係我係導演啊嘛，嗰陣時係以為關我事啦、啊、anyway， 咁佢嗰陣時都係做一個製片嘅 啊， 好年青一個，以我角度佢真係小朋友，因為我大佢好多，佢而家用一個即係闊別咗幾年啫。都是用一个小朋友的身份他做了导演在那里。 嗯。 不要理他怎样先什么年纪先。个台肯给我这样的机会一个小朋友做导演。他信这班年轻人有动力有创作力创手给机会他们去做。给机会他们去闯衰了都给资源他们去补救。在衰了之后你要去学习跟着你要去补救。即我觉得是我欣赏这件事。我必须讲明当时佢做制片唔系咁好嘅、啊，可能我哋之间我都唔，我觉得唔关佢事，可能系我哋之间沟通出现咗问题。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有料嘅，佢系有料嘅。而今日佢过到去黄维基度，佢可以做到一个剧集嘅导演，好可惜个剧集出唔到街，烂尾出唔到街，我都好感触嘅，系啊。但系同另一方面，我觉得呢个台就系肯放手俾人去试咯。喂，你个 TVB 冇可能啦 ，TVB 你去到四十岁都未必做咗导演啦，大佬系咪先？我三十零岁我走咗 TVB， 我真系三十零岁我走啦，我都唔会留低，我都知道冇前途呢台。但系偏偏黄维基嗰边就 唔系、啊，唔一定、啊。你睇下，曾经有个人喺呢个 TVB， 唔系佢好似唔系 TVB， 曾经有个人三十几岁。 TVB 跟住出咗去拍戏，咁啊，萧生就系可怜佢怀才不遇啊！ 我唔系讲佢，讲萧生啊！ 喂，萧生唔同、啊，萧生嗰阵时系创作力最旺盛，喂，嗰个班底麦当雄、萧若元嗰个班底杀晒，你知唔知郑丹瑞都系嗰扎友出嚟噶？郑、丹瑞就写《天蚕变》噶嗰阵时，喂，嗰阵时系斗到你死我活噶，同无线。你知唔知啊？无线嗰扎咧就系新浪潮导演，即系谭家明嗰扎，拍埋啲即系用高达嘅手法啊，唔系机动战士啊，就用高达啊，即系用一啲好新浪潮导演嘅手法拍啲咩三女性嗰啲。另一方面咧，亚视老萧嗰班主打咧就系、是、真系用一啲入屋嘅师奶睇得明嘅，但系咧佢系 base on 一啲好大嘅戏嗰度改编嘅，例如《鳄鱼类》其实喺边度嚟嘅？奥逊威尔斯嘅《大国民》啊嘛，佢哋睇过一啲咁嘅大戏，将佢。rearrange 咗做師奶都睇得明嘅嘅啲恩怨情仇劇去主攻班師奶嗰陣時佢哋係咁樣喂兩邊都係嗱亞視就冇乜資源嘅但係有一班鬥志力好高昂創作力好旺盛嘅例如麥當雄、蕭若元呢班人喺度啊無線就係一班外國返嚟嘅許鞍華啊譚家明啊嗰班囉嗰陣時就係點解嗰陣時啲電視咁好睇啫就係兩邊對壘兩邊都有唔同嘅difference 嘅料啊嘛，两边都猛料嘅，吓、啊、 有味道，两边都有唔同嘅味道。 系啊，两边都系猛料嘅，两边都系势均力敌咁去斗紧啊嘛。嗰阵时好睇呢度啊嘛，但系你而家无线喂， 嗰晚張堅庭有一樣嘢，即係雖然我都唔係好鍾意張堅庭，但係張堅庭講得啱嘅就係佢唔肯使做㗎啦，佢做咩你都睇嘅，因為你冇得揀㗎嘛。 係啊， 你悶嘅話你要開咗電視，你焗住要睇佢㗎嘛。你唔係人人好似我哋咁有 TVBOX 㗎嘛。 亦都唔係個個唔係人人都識用咁樣囉。 係啊，即係所以我覺得OK 嘅嗰晚成個氣氛係真係唔錯。最重要都係頭先嗰樣嘢囉，大家辣到去點教仔呢個真係緊要。是啊，即是香港咁嘅社会，我以后点敢生嘅，我点敢教仔嘅，我咁样嘅。係咪先。咁你仲有啲咩讲啊， 咁啊呢即始终就希望，我哋都希望係佢嚟緊都会继续係搞得成啦呢单嘢。咁啊我哋。 咬住唔放，起码咬住唔放先。 係啊，希望成功啦。咁另外就係我哋想讲下就係话当日在第一日遊行之後呢，咪有個咩民間電視咩開放電視嗰個嘅，直接係嗰個群組，咁啊咩萬人齊撐快發牌俾香港電視嗰個好多人 like 嗰個群組啦，咁啊喂好笑喎、啊、佢聲明都講大話喎、 啊、呢、這個唔係第二節先講，我諗住你第二節先講， 我哋而家講啊，因為同HKTV related 啊嘛， 唔係因為我想斟咗少少先，俾多少時間，我想問多你一樣嘢。你話同舊年 DBC 唔同，仲有一個原因嘅，應該就係舊年 DBC， 喂，你即係你諗唔諗到係大家都係歡樂今宵再會嘅喎？ 嗱， 有人話 DBC 嗰個歡樂今宵再會啊嘛，大家都係歡樂今宵再會，但係有關鍵喎、哦，關鍵位又係老闆冇出嚟喎，今次老闆叫你翻屋企喎。但是老板是好笑喎、啊、呢头老板叫你返屋企，嗰头有人报话冇物资呢，老板 老板送物资嚟嘛。 所以话嗱、那个策略真係好紧要，左交咪唔懂识呢啲策略囉。我从来唔讲话嗱，左交同左岩咪有分别嘅，我觉得左岩咪真係卖港嘅。左交系只不过佢又有左嘅左嘅左翼，但係佢系做啲嘢交啫。啊、就唔同賣港嘅，但左交永遠就係話喂好 stubborn 啊嘛，你係唔識得曲線去玩嘛，人哋而家就係識得曲線去玩喎，係咪先？即係好似啲古惑仔打交咧，一路踢鳩你又話唔好打交，唔好打交， 唔好打，唔好打，唔好打，唔好打力啊！但係自己最撚用力嗰個咯， 係啊，但係自己只腳踢緊你，唔好打啦，唔好打，即係呢個係。頭先我想回應翻你話頭先同 DBC 唔同我嗰樣嘢咯，當然冇話邊個啱邊個唔啱嘅。啊、但人哋而家總之今次就係咁多群眾係覺得滿足嘅走嗰陣時，同埋件事係會翻轉頭 ，I will be back 嘅，呢個係緊要啦。 嗯， 啊、好啦，咁你講下嗰個咩啦？ 好啊，咁啊嗰、那個咩咧就係、是。群組嗰度啦，就係、是、嗰班左翼21成員嘅歐樂軒同埋嗰個陳景恩嗰個 page 聲明， 係啦，咁出咗一個聲明，咁樣呢就嗱，就佢哋呢當日大家都知道時候，我哋自己都有屌鳩佢哋好籌款啦、啊，咁佢哋個23號啊，10月23號嗰班人出咗個聲明呢，就係、是、話有關即係佢有幾列咗七個 point 咁樣啦，而家我哋再睇翻咧，改撚咗個聲明。 喂，但係有一樣嘢，有一樣嘢你都同意佢冇改嘅，就係嗰個牛頭唔搭馬嘴啊嘛。第一，本組從未為工會籌款，當日籌款嘅目的原本為咗支付遊行所需嘅音響設備開支，共27万啊嘛。 係， 但唔知點解第三咧， 27000啫，唔 係27000，sorry 啊，我睇數字差啲啊，27000，但係。唔知點解去到第三點就話點算款項之後呢三人即時喺政總集會揾到嘅後台揾到工作工會嘅代表楊志豪同埋兩位港事員工，表示欲將款項轉交工會，以支持工會留守政總。但係呢楊志豪又希望維持工會獨立性、員工獨立性嘅理由係婉拒。咁你話唔係為工會籌款，從未為工會籌款嘅，點解會將啲錢轉交返俾佢工會呢？ 呢、這個咪就係佢哋自打嘴巴囉。嗱，同埋仲有一樣嘢亦都好質疑喎，就係 喂，但冇人 check 嘅咩編聲，寫完之後應該有對稿啦。 我有樣嘢我好質疑嘅，就係佢哋一路都喺度講話佢哋嗰個當日籌款係得4200多啦，兑換返之後，但係大班都話呃牛，民間電台都籌到幾萬蚊啦，你點會得4000多蚊？ 有人拗㗎，有人拗話唔係㗎， 你唔好玩我啦，你都冇得四千几蚊啊！咁亦都，而且亦都系呢个又 话有人拗，唔系嘅，我睇过有人拗，有人拗话，因为阿牛出名啊嘛，阿牛有名气啊嘛，保钓保钓英雄啊嘛，点同啫？ 啊系，系 咁拗 啊！即系你如果呢种咁交两轮博，你都费事咯。咁啊，咁呢个二万七蚊呢度咧，亦都系一个即音响设备。好似我哋之前都已经讲过啦。喂，你去即系你冇理由要我哋去补贴翻你嘅二万七蚊噶嘛？同埋亦都系呢度，亦都系好捻吊鬼。我想话嗱，你哋话搞游行，你哋要搞一啲音响措施。首先，我哋冇人要求过你哋要去 provide 乜嘢嘅咪啊嗰啲俾我哋，冇人要求过。第二，当日嘅游行嘅人，我哋只系想游行嘅啫。你所谓嗰啲乜鬼嘢？诶，等我讲埋先。嗰啲乜鬼所有嘅音响啊，嗰啲，喂，屌你系你哋用嘅啫，唔系我哋用嘅。 你嗰阵时搞啊，键盘战线啊，或者我哋搞啦，叫自己跑翻嚟嘅咋？ 系啊， 钱啊。 嗱，第就系、是、第三啦。 我哋自己揞噶，大佬。 不嬲呢啲都系自己揞嘅。仲有啦，左翼廿一系有呢啲咪啊，大声公嗰啲系有嘅。仲有。 欧乐大声啊嘛，佢哋 唔系欧乐轩仲系民主党，你唔系话俾我听你冇 equipment 啊？再者，当日喺东角道出发嘅游行队伍系有民主党、公民党同埋人民力量嘅，有冇需要由你哋去补翻一啲音响咧？ 唔系啊，如果你有心搞，点解唔可以联络埋嗰几个组织一齐合作一齐倾咧？ 系啊，点解咧？大家共用得唔得咧？因为以往都系噶啦，即系就算七一嗰啲大游行，大家系商讨系点样，有冇得有冇办法可以喂诶边段时间 share 嚟用啊咁样，同埋亦都系毛孟静喺呢个政总公民广场当日嘅音响，佢都系讲紧三千蚊啫嘛。 嗯， 系咯，我真系好对呢个数字非常之疑惑啦。同埋最紧要嗰样嘢系唔捻系我哋用噶嘛，系你哋用噶嘛，点解要我哋俾钱啊？ 咪咯，喂，拆开少少先。我而家睇到 Facebook 有个叫林雅思嘅人 at 我，但系个样系当年个港姐林雅思嚟嘅。 喂，点啊？你想点啊？ 冇讲下笑啫，讲翻正经就系话，喂，你话嗰啲人咁样搏咧，你都冇心机搏佢咧。喂，真系嘅，即系而家个问题就系嗰班左交咧喺度屙屎唔出赖地眼咧，求其揾嘢喺度死撑咧，你都费事搏佢。你见我都系，系啊系啊，你哋啱晒啊！哎呀，最捻衰我哋啊！我真系咁样答佢嘅。最捻衰我哋啦，又唔捻合作，又唔捻听你哋讲，全香港市民都猪閪嚟嘅。唉， 你 哋最聪明咯，屌！ 你嗰啲所谓反驳嘅理据系冇理据啊嘛，喂， 冇理据噶。 因为你其实嗱，事件发展到今日啦，都差唔多一个礼拜啦。你喂，你哋嗰班人，我哋去屌鸠你哋嘅，即系譬如话你哋奇奇集会呢个讲咗咁耐，我哋已经唔想再讲啦，算啦，我哋讲紧嘅筹款，你到而家都未系有一个合理嘅交代啦。咁亦都係仲有好多嘅基本嘅嘢，例如話當歐樂軒到而家都未解釋過、就是，就係講大話啦。佢當住嗱，佢當日你話佢喺大軍閥入面講話係喺台上面講唔到，我哋已經篤爆咗佢啦。上一集，咁、你呢啲講大話你冇回應過啦。首先，你當日你即係你亦都睇翻片，佢亦都係同傳媒講係話有溝通過啦。你喺大班個台上嗰封煙。你又講大話啦，你係冇交代過啦。我哋係針對住你哋，我哋唔係因為你左交有原罪去屌鳩你哋，係因為你哋嘅行為去令到我哋香，即係你令到我哋香港嚟緊，即係我哋都講好多次，就係嚟緊就係好緊湊嗰啲時間，都冇乜時間去同你哋拗啦，搞接觸。 連山老師都講啊，喺我哋私底下，韓連山都講，如果有和你非非嘅人或者左交。再混入咗佔中嗰度，佔中就玩完啦。 系啊， 连韩连山老师，韩连山老师不嬲俾我觉得都系和你非非嘅，佢而家都醒晒，即系对唔住啊，韩老师。之前你所做嘅嘢，我会觉得你系好和平嘅，真系好和你非非。但系原来喺你而家今日咁同我讲呢句说话之后，我系即系我觉得你醒咗咯，我好感动嘅。我嗰下真系噶，森华同你倾偈嗰下，我听到即系喂。佢话喂，如果左交混入咗入嚟，我哋玩完，喂，真系我真系感动嗰下，即系连你都醒咗，系啊，呢个紧要啊，大佬，同埋喂， 都醒咗，你感唔感动啊？ 喂，我都攞咗你嗰个例子啊，即系话喂，呢左翼啦，我唔敢话左交，成日话喂，咁点解你双重标准先？你班右交，即系我哋啦，点解双重标准先？点解啊？ 人哋左交上台，你又话失败嘅，又话人哋散水嘅国教嗰阵时，点解今次你又话我哋自己好成功先？真系个问题好简单，头先都讲完，再简括地讲一次，就系话我想食辣嘢，我好中意食辣嘢，你知啊，森华，我好中意食辣嘢。喂，我同阿森华讲，喂，我好想食辣嘢。森华咧就话得，我整碗地狱拉面俾你，够辣啦啩？唔够辣，我俾啲七味粉你，我同你加，或者你自己可以落七味粉，唔够辣可以自己加。正路啊，我接受、啊。但系方东 A 唔系，哎呀，你中意食辣嘢啊？我怼啲七味粉俾你，加埋辣椒酱，你自己怼啦。你受边样啊？ 嗯， 系嘛？即系个受众，你会接受边样？呢、這个唔系话喂，唔系话将件事二分化啊，或者系二拣一嘅处境，唔系喂，真系事实嚟啊嘛。你受众要接受嘅，你系要俾佢入口啊嘛，系嘛？你唔系喂一嘢怼支辣椒酱俾你，自己自怼嘅，屌你！我食辣嘢啫，我唔会怼辣椒酱啊，大佬，系咪先？个问题喺呢度啊嘛，我中意食辣嘢唔代表我中意怼 Tabasco， 唔代表我中意怼辣椒酱啊嘛，系嘛？我滴落啲食物度，慢慢调味咁样整啊嘛，系咪先？即系呢个系个受众嘅接受程度，唔系话想怪边个或者想闹边个。平心静气讲就，你哋有冇反省过你哋自己所做？我都唔同你讲筹款、讲大话诸如此类嗰啲咁嘅嘢啦，净系你哋个手法啦。你哋嗰啲所谓真系，我真系觉得对唔住，读坏书嘅真系。你成日将你哋嗰度读书理论咁样硬 sell 出嚟，有冇人接受先得噶？大哥，啱唔啱啊？佢哋好奇怪嘅，真系嘅。譬如你唔好话净系讲呢单嘢啊，又系我系差远少少讲。你同啲左交讲电影咧，好得意。你同佢讲嗰个咩？最近嗰套 Gravity 嘅嗰套引力嗰套嘢咧，佢哋话垃圾嘅，有啲左教，垃圾嚟嘅。你点可以同塔可夫斯基嘅 Solaris 去比？哇，我真系黐线嘅！你点会攞佢同 Solaris 比啊？喂，大佬，一个塔可夫斯基，一个阿方素古朗，喂，两个，一个系荷里活级嘅导演，一个系一个艺术界崇高嘅艺术界级嘅导演，喂，两种根本唔同嘅嘢，系嘛？一个即系你话，喂，我喺屋企楼下。街市食碗仔翅好食，你同我讲啊，屌你点可以同新同乐啲鱼翅比？咁你咪黐线噶，大佬！ 即系一定要搵嘢斗低你咯。 即系你连个类比都错啊，类比个方法都错啊，咁你讲咩啫？系咪先？即系我哋去睇《一骨双雄》话好睇，你竟然话唔系《一骨双雄》边好睇啊？你睇下《爱是神奇》呢啲啊正啊！喂，咁你冇得讲啊！即系我唔可以话你啱定错，但系咁样类比，即系你冇得比喎，大佬，你咪得比啫。你根本系将两种唔同嘅嘢去夹硬比啊嘛！佢哋的而且确，佢哋经常犯呢个错误。真系最简单，真系噶。上次睇嗰度咩 Gravity 嗰度叫咩引力边缘 啊！ 我话喂 OK， 引力边缘几好啊！我唔系话好好睇，我只系话啊，都几紧张，拍得都几吓、啊，令我几惊、啊，尤其是大荧幕睇，唉，嘥戏啊，做戏咁做假嘅、啊、世界观。你点同塔可夫斯基嗰套 Solaris 比咧？啊，人哋呈现嗰种哲学，我真系屌，我听到呢度已经唔肯想讲啊！屌，喂，你两样嘢嚟嘅，啱唔啱先？你真系我真系唔识讲，你点样去攞两样嘢？喂，两样唔同 level 嘅嘢去比啊？虽然大家都系电影，但系一个娱乐性嘅电影，一个系喂，但系真系学你话斋。一个是喂哲学深层的一个电影，塔可夫斯基嗰啲套套都是讲紧哲学性嘅嘢噶啦，屌你大佬，系好捻感动嘅塔可夫斯基，但系唔系人人接受到嘛。而家讲紧荷里活一套人人都接受到嘅戏啊嘛，你两种唔同嘅嘢，你点去比较呢？啱啱先？系嘛？即系我咪觉得奇怪咯呢啲，即系我同阿许文昌都咁讲啊，我同许文昌都好中意睇塔可夫斯基嘅，喂睇镜啊，睇个咩？嗰、那个咩潜行者，哇！我哋睇到喊咁滞啊，睇到流眼泪，唔系我哋唔识睇啊，我哋好感动啊！我最中意塔可夫斯基喺度牺牲啊 ，sacrifice， 我睇到喊咁滞。咁但系你冇理由攞佢对同绝地雄风去比，大佬系咪先？两样嘢嚟噶嘛，系嘛？即系你喂，你咪两个唔同世界嘅嘢，系嘛？你冇理由攞佢同王维基嘅电视比噶嘛？两样嘢嚟噶嘛，大佬。黐个线你真系，唉！ 追求嘅唔系呢啲，你唔明噶啦，屌你！你 level 未谂到，屌！ 即系我再举个简单啲啊，呢啲太远啦。喂，大家都睇，讲紧譬如讲紧PR Girl 或者嗰度咩啊？最近有套讲做鸡女女啊，女女啊，睇女女，我话喂女女好睇，施雅几正，做得几好。 屌女女啊嘛，有咩好睇啊？人哋日本啊，沟口健二啊，一早拍咗嗰啲咩？沟口健二咪以前咪专拍嗰啲妓女戏嘅，嗰啲日本妓女咩咩东京之夜女门嗰啲咧，嗰啲咧咩夜之东京嗰啲，点及人哋沟口健二咁剖白到妓女嘅内心世界啊？喂，佢冇得咁比啊，大佬女女同沟口健二比，你唔系嘛？啱啱啊？就系咁咯，即系你冇理由将麻仓优同艾曼纽去比啊，大哥两样嘢，佢哋就好兴咁样去比较，即系变咗呢样嘢，咪市民你咪会接受唔到咯？我点同你倾啫？冇得倾噶，你下下搵个大师嚟答我，系咪先？冇得倾噶嘛，大佬呢样嘢，我同你讲何必师傅，你即系出灭绝师太咁咪屌，真唔使讲，咁有冇讲嘅？唔好讲啦，系嘛？啱啱先？ 屌你灭绝师太！ 屌我同你讲啊，喂何边师傅讲煲嘅？突然间你同我讲出个灭绝师太喎，屌你有几好武功喎？屌黐捻线，唔想再同你讲。即系而家个情况就系咁咯。即系我谂呢样嘢真系要，其实我唔系想聊交嗌或者咩，即系我知 我而家已经去进展到系唔会同佢哋聊交嗌。 我知 紧你， 我都知我好小气。但系我真系希望我哋谂下自己个手法有咩问题啊！我都唔捻理佢噶，我依家咪话咯，一有呢啲嘢一嘈我啦，啊系啊系啊，你最叻噶啦，唉，我最捻蠢咯，我最教咯。喂，受众嘅接受程度、受众嘅反应就代表一切啊嘛。同埋佢哋有人播过话，如果你信群众，好多人都信民建联噶，咁你咪有得佢啊？喂，咁都冇办法噶。我成日讲一样嘢。如果好多人都食蛇齋餅種，冇辦法㗎喎。而家欠缺就係一個民主嘅普選制度。但就算有民主普選制度，你哋都係揀民建聯嘅，咁我會尊重囉。我只能夠講我唯有尊重囉。係咪先？你哋揀㗎嘛。群眾揀㗎嘛。如果我堅持話唔得，你哋咁樣揀係錯㗎，你要聽我講，咁咪即係冇民主囉。你明唔明我講咩心啊？ 明啊。 佔中好多人都係講呢樣嘢，佔中嗰陣時咪好多人都係話嘅，如果我哋俾市民選擇嘅話，就會內控，會撕裂嘅啦，因為市民咧好多時咧就會揀一啲唔識揀嘅嘢，咁你咪由佢咯，唔識揀，你民主就要有 唔識揀都係佢自己揀噶嘛， 佢自己揀噶嘛，你民主就要有一個制度，就係話佢今次揀錯咗，下次有得翻身嘅，下次啊四年之後有得選過，係嘛？佢揀錯咗冇問題嘅。佢会自己承受翻。 好似而家即系好似我同你，即系都话，屌点解台湾会俾马英九连任噶？ 咁冇办法噶， 冇办法噶，佢哋依家咪受翻咯。 系咯， 所以而家咪就喺度不停喺度闹紧，话要动议要下台咯，要去。 嗱呢样嘢好得意啊！嗰晚同阿杜夫倾嘅，呢又系题外话。杜夫倾，我哋讲开，因为杜夫 你又喺度私怨条仆街。 杜夫就认为呢坛嘢冇得搞啦，即系 HKTV TV 坛嘢，因为个个都政治洁癖冇得搞嘅，佢似乎又睇唔到台上慢慢将啲政治嘅嘢渗入啲娱乐度啦。讲到台湾呢个问题啦，吓、啊，就讲台独呢样嘢啦。我话嘥气，边有人讲台独嘅？而家你好学文会大公，而家政党轮替根本唔使讲台独啦。跟住佢话，咁你仲学咩人哋讲港独啫？台湾都唔使讲台独。我诶错啦，嗱呢啲嘢唔识搞政治啊。台湾唔讲台独系因为政党轮替啊嘛。同埋台灣已經係一個國家嚟㗎喇嘛，係你唔肯承認嘅、 啊。 台灣成個政治體系都係一個國家嚟㗎嘛，台灣就係台灣，台灣係一個國家，係咪？咩叫兩岸關係？李登輝講得啱啊，冇兩岸關係嘅，係國際關係。台灣面對大陸嘅就係國際關係，因為台灣係一個國家。喂，香港唔係喎，香港係俾你硬食回歸咗，俾你收返咗，梗係要獨立啦，你都黐線。台灣使乜獨立啫？台灣已經獨立咗啦，屌你！ 係啊， 係咪？即系唔系我又想思远，就真系要讲下。 好似系话嚟紧伦敦奥运系已经唔系，系直情系叫台湾，好似系。 唔系伦敦，日本啊？ 日本啊？系咯，即系已经唔系叫佢中华民国啊嘛，直情系叫台湾啊嘛。 系啊，啱啊， 系啊， 好事 咯。呢啲咪就系一个 example 咯。 哦，即系嗱，个问题系大家，我唔系反对大家去做呢啲，即系搞呢啲嘢，但系你即系问题，你要。搞清楚个思维先，啊衰咗就要认咗佢咯，唔好赖地硬咯，唔好似细路仔掠地咁咯，跟住好似小学鸡咁，我唔讲边个啊，你都知边个噶啦，系咪先？不断喺度网度，唔够我哋啲本土派倾，唔够我哋啲本土派嘈， 就不斷喺個網度嚇，好似小學雞咁執著一啲字眼喺度嘈，即係無謂你難睇啊嘛，大佬呢啲嘢。 嗯，喂，同埋即係我想講嗰、那個，仲有樣佢有個問題咧，就係話誒，你嗰班左交啦，即係維護嗰班啊，係即係出嚟維護仔出嚟鳩撐嗰班咧，即係你哋撐自己嘅朋友唔係一個問題。但你撐都俾啲理據先得㗎，即係我哋屌你嗰啲全部都有理據嘅，而你哋屌翻我哋轉頭咧，就係話咪之前有個僆模，咪即係講嗰句説話話咩咩咩咩叫人哋拍 AV 嘅，跟住佢哋就好似如獲至寶咁樣咧，追住啦，嗱、啊、你哋班友交咧就係咁樣㗎啦，咁就係、是、你哋就係中意咁樣㗎啦，喂大佬你。佢一个戇鳩，系咪就等于我哋全部都系咧？好似得佢一个咁讲嘅啫。同埋，就算佢系咁讲，都系佢个人嘅言论啫。啱唔啱？ 呢个第一啦，第二，我觉得拍 A V 好失礼咩？拍 A V 系一份工作嚟嘅。 嗯。 拍 A V 犯法嘅，拍 A V 唔系犯法嘅，佢唔系贩毒，佢唔系叫你走，佢唔系叫你走私的。啊，水货客嗰啲系走私的，大佬。啊！走奶粉嗰啲系走私、哦，咁你系包容拍 A V 你唔包容嘅，拍 A V 唔系犯法嘅、哦，有咩问题？你系咪佢哋系咪歧视拍 A V 嘅人呢？哦，你歧视麻仓优死啊！我呢期好中意麻仓优啊，佢歧视麻仓优，屌系咪咧？系嘛？唔系，即系我觉得佢哋，与其话双重标准，佢哋自己咪系双重标准，讲乜鬼啊？系嘛？不过我都系讲嗰句啦，吓、啊。所谓左右之争就冇得复修啦，我觉得呢件事睇嚟咧，由而家加埋 HKTV 呢单嘢咧，系唔可以复修到噶啦。不过有一样嘢就系话，最紧要复修唔到唔紧要啊，好事嚟嘅，我觉得最紧要系做到壁垒分明，更加壁垒分明，唔好再有人误堕呢个左网咁啊 ，OK， 误堕左交网啊，吓咁就 OK 咯， 系咯， 系啦，有冇嘢补充啊？ 冇，好啦，今日节目就。 哇，四十分钟啊，停字幕你真系死得啊，真系，唉， 系即系其实有嘢补充嘅，即系阿新俾你漏咗讲啊， 讲咩？ 阿 Madam 啊，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嗰日咧，即系星期五嗰日啦，咁啊呢件事咧就好得意嘅，就系我喺个平台度，你都知嗰日嘅集会咧系兜咗好远路噶嘛， 系， 定可以就咁行落电梯落去，佢唔俾兜好远路啊嘛。咁有啲市民就又唔係屌鬼嘅，又喺度即係不滿啦。咁搞錯啊，行咁遠路啊，係有個 Madam 同阿 Sir 軍裝嘅，笑笑口話：，唉，冇辦法啦，人多係要咁樣人流管制㗎啦，俾啲耐性啦。我話俾你聽啊，呢單嘢啊，我哋都撐㗎，我哋都想揀自己想睇嘅電視㗎嘛，係咪先？我哋都撐㗎呢鑊嘢。嗱，我唔知佢講嘅係真心定係扮嘢，但我睇佢嘅笑容咧。就唔係扮嘢嘅，係好發自內心嘅。嗰、那個阿 Sir 都笑住我，係啊，俾啲耐性啊，呢個嘢我哋都撐嘅啫，離曬譜啊咁啊。嗱，起碼我叮一聲，叮一聲，我諗一樣嘢。喂，你689咁樣做，你真係搞到而家連警隊都有啲人係知道咩事。即係當然，我覺得可能為數唔多啊。 啊， 但係起碼都有人醒咗先啦，係咪先？即係我 最緊要嗰個係警察內部執法。机关都醒了， 我觉得个撕裂唔系个市面咯，系公然撕裂啦。你明白嗎？佢所造成嘅撕裂系公务员撕裂咯，公务员撕裂咪好咯，有啲人醒晒， 企喺我哋嗰边好嘢， 企喺我哋嗰边咪好咯。唔系，即系我觉得嗰个阿 Sir 同 Madam 唔系玩嘢噶，系真心真系撑呢件事，因为睇到佢哋，你睇到噶嘛，一个人扮嘢定系咩？有時我哋真係做編劇，我哋一睇眼神知你有冇講大話啦，屌你大佬係咪先？一睇你就知道，喂，屌我哋真係真心撐呢單嘢， 嗯， 係嘛？咁我覺得都 OK 咯。同埋，仲有我哋漏咗講嘅，劉德華有一段片咧，就係撐 HKTV 嘅，係，因為連啊，我哋阿老友阿斌仔咧喺台上面都話，哇，特首講嘢，跟住都係話特首好嘢。唔系689啊，特首系刘德华，大家几想选刘德华做特首？即系你谂下啦，刘德华都拍条片系撑 HKTV。喂， 因为好难得嘅，其实因为以往咧， 喂啲艺笠晒水，谭咏麟、曾志伟嗰啲死捻晒啦，成龙又话要有海啸啦，系嘛，佢行稳土啦。 咪 因为你呢个真係好撚难嘅。 得晒水嘅朋友。 以往呢即係普遍嘅印象话刘德华都系好少喺呢啲公开场合出嚟撑。亦都喺某啲角度呢系亦都系觉得刘德华系个倾向偏向政府嘅。而佢今次肯为呢单嘢出声佢国教都冇出过声嘅刘德华。 因为佢话非常时期要用非常嘅手段。 屌你 是 咁佢呢單嘢就出嚟講呢咁亦都係 hit 中晒因為你啲嗰、那個叫七八十年代嗰啲師奶呢就係喂即係佢哋嗰種就係覺得劉德華喂你即係點講呀話你諗下啦之前咪有一班撐 CY 嘅師奶嘅咁佢哋嗰時就喺度喂你俾啲時間佢做嘢啦乜乜柒柒咁樣而家劉德華出嚟同你講話欸、我都撐呢單嘢咁你哋覺得喺呢個位佢哋揀劉德華定係揀 CY? 話 俾啲時間我哋都俾夠年紀時間啦。 係你講唔撚通㗎嘛你依家。 係咪即係我咪覺得王維基呢下好嘢囉即係就算唔係王維基做係啲員工諗都好我覺得都係王維基做㗎啦即係嘥氣啦。但即係起碼呢條橋真係好嘢囉你用到劉德華係人都覺得劉德華應該做特首㗎屌你用到劉德華去撐。我真系冇嘢好讲啦，挂大佬， 即系冇得好讲，你刘德华都撑， 系咯，嗱呢个就系嗰个所谓个策略问题，就系话，当你如果一开始系以政治事件挂帅咧，可能好多 artist 都似曾志伟咁避晒，曾志伟嗰啲而家缩沙啊、甩水啊，点佢讲反话，因为佢系既得利益者啊嘛，佢系 TVB 嘅既得利益者啊嘛，系嘛，咁其他嗰啲可能要搵食嘅就避啊嘛。如果你是用政治事件是更加多 artist 被但起码你一路强调这个不是政治事件的话你咪吸引到这班 artist 可以拍片来喂张坚庭都来了撑啦。是不是我觉得都挺好啊今次做得不错啊是吧那么仲有啲咩嘢讲啊冇就收档啦唉 ,46 分收档都系 收档。好啦新比。 呢镬真系惨啫。 新比系咪想讲下 Woody Allen 啊 D.A.L.N. 你睇咗嘛嘛？ 咦，但系我哋依家唔系欲罢不能环节，唔应该有文化环节。 应该有文化环节啦，欲罢不能先讲啦，睇戏嘅就。喂，咁啊嚟紧嗱，佢哋而家有个活动嘅，咁有人搞咗一个嗱，好简单，今日都有人有员工咧系继续喺嗰度瞓觉嘅。 系。 咁啊，但系林记都嗰样嘢好正，我觉得。即系喂，你左交喺度嘈啊嘛，咁不如今日落嚟咯，冇人同佢争。 梗系冇啦 ，HKTV 嘅人走晒咯，佢哋咪自己落嚟假弹咯。 好事啊！ 事啊喂，而家系嗱，而家系时候啊，系咪先？嗱， 而家骑劫系时候啦。 冇话骑劫，咁即系而家再做一弹咯，睇下有几多人嚟咯。反正仲有员工有留守，系咪先？嗱，个后续系好紧要。11月6号有一个即系而家有人自发啦，就系、是、呢个行动升级啦，就叫做。通缉否决议员公民拘捕的一个行动啦、啊、就说不通过不解释不准走啦那么、啊、什么人搞呢未知、啊、但是因为是昨日的刚刚是昨日这个12月27号的凌晨呢就出了一张图的就说一我们认为这次运动呢有两大、同等重要的目标一发牌二交代发牌准则和 HKTV 死因二我们认为现在来达成上述目标 的目标是不远的但过去五日所采用的试听式集会往后未必凑效我们应该自发将行动升级。三我们呼吁若果11月6号未能通过运用权力及特权法当日参与集会的市民呢自发堵截立法会和政总的行车出口追究部分议员把手黑箱巩固电视垄断的责任。四我们将这个想法命名为公民拘捕。五我哋任何言论或者行动皆同 HKTV 职工会留守员工民间开放电视行动以及任何政党及民间团体并无任何关系。嗱有朋友就尝试摸緊佢哋底究竟系咪啲左交搞或者系究竟咩人搞啦。不过睇嗰张嘅嗱你都睇到啦新闻而家睇咗嗰张嘅宣传嘅相呢就唔似系啲左交整嘅。特别系佢自发个法字系用日文嘅汉字个法字嘅。成件事都几唔左交 feel 嘅。咁同埋有一样嘢我想讲呢就係、是、喂 ,11 月6号啦佢话堵塞呢个政总行车出口啦喂好难做啊而家立法会好大啊唔系以前嘅立法会嘛好多出口嘛。但係记唔记得当日反高铁嘅时候都做过呢样嘢黄耀文俾人掟钩 掟柒佢啊嘛，跟住成班议员咧头耷耷咁搭地铁噶嘛，记唔记得？ 系啊， 系咯，即系唔好唔信缘分咯，即系唔好唔信呢个世界有天理。What comes around turns around， 即系风水轮流转。嗱，今年11月6号又嚟呢单嘢，我唔知 finally 搞唔搞得成吓、啊，但系希望真系有一个，即系透过呢一个叫做市民。认知咗呢件系咩事啦？呢五日以嚟，大家心里有数啦，认知咗，种下咗佢哋个 knowledge 啦，知道系咩事啦。咁系时候真系将个行动升级咯。咁希望呢个后续行动会搞得成或者成功咯。我都啊， 嗯， 咁咯。你有冇补充啊？对于呢件事， 冇，非常之好。嗯， 唉，咁你都系想收档嘅，我唔知点， 梗系啦， 我唔知点同阿 Spooky 交代，但我49分钟收档个节目，真系播只歌啦，不如， 好啦， 播只歌播下节目，咁啊顶档啦，唉，你真系冇嘢讲啊，屌， 哇，冇特别啊嘛，我觉得，嚟紧都系等11月16、16116撑咯， 116撑，116系星期几嚟噶？ 诶，唔知，我点样望下。 116系星期三嚟咯，喂，真系争啲，星期三系吓， 你立法。会唔系、哦？116唔系星期三喎、哦，屌你啊！放六礼拜六嚟嘅， 一六星期三嚟噶嘛？ 啊嘛， 一六星期三嚟嘅，屌你 系咩？ 系啊， 唔系116 十一月六号嘛？ 十一月哦，十一月六号系116 系咯，十一月六嘛？ 星期三，星期三， 星期三嚟，咁啊真系争啲，惊啲人吓要翻工要剩，但系夜晚啦、啊，夜晚，因为佢个会都系开到夜晚噶啦。 你觉得佢系拉唔拉啊？有冇讨论到嘢？因为以往咧未必到夜晚噶，如果冇拉布。 喂，其实议员应该要配合拉布，我觉得阿毛姨姨佢哋应该搞拉布。 系啊，你唔拉布嘅话，你应该五点四至五点都完噶啦。 应该要泛民嘅要谂下倾下搞拉布，跟住就市民配合放工即刻嚟围佢咧，堵塞晒所有 放工去帮拖咯，就算你升援都要啦，我觉得 系啊，要噶咁啊好啦，咁啊有咩就下一集再讲啦。虽然我原本想讲阿 So Red 俾人 hack 咗嘅， 哦系啊，嗰日我有一日冇落到去喺 So Red 睇直播，系差唔多到完。即系阿周玉明啊、黄修平佢哋去嗰晚啊，系差唔多到九点松先睇到。 喂，但系其实而家点咧？佢其实 hack 佢冇意思噶，因为嗰啲片啊喺晒啊嗰啲人自己有嗰度噶嘛，你唔系喺晒个 server 度啊嘛。系咁，但系你可以开多几条频道咪冇事咯？如果系开多几条频道得唔得噶？ 诶，我点捻知啫呢啲？ 唔算啦，唔系，起码佢以前啲片佢自己有留底噶嘛，咁变咗都冇唔系好大影响嘅，系啦，咁啊，喂，唉，唔好讲啦，唔好阻时间啦，唉，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啦，嗯，好，拜拜。 垃圾最可怕，垃圾最讨厌，人人都憎佢，呢个垃圾虫。垃圾虫，垃圾虫，制造垃圾选使用，垃圾虫，垃圾虫，協力消除垃圾虫。垃圾虫，垃圾虫，制造垃圾选使用，垃圾虫，垃圾虫，協力消除垃圾虫。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健基。